hold 翻嚟第三節嘅星期二得到啊。咁啊，頭兩節都忘記咗啦，因為網友咧其實都會自動自覺噶啦。咁啊，幫我哋撳 like 啦，嚇咁啊。click 廣告啦，咁同埋呢就呢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，咁再睇提大家啦，咁呢個叫做7月22號嘅網聚，咁歡送許留山啦，咁係啦，因為呢佢都會移民啦台灣，咁嚟緊呢，咁我哋都即係佢喺我哋呢度做節目就會少咗啦應該，咁大家如果聽許留山都聽翻望向編輯部啦，因為佢喺台灣咧，咁同香港咧喺嗰個錄音方面就完全冇分別嘅，因為佢哋都係透過呢、這個 都係互聯網搞， 都係係啦，都係互聯網搞掂啦。咁啊，而家互聯網其實真係咁發達咧，就變咗咧天涯若比鄰啊！好多網友喺海外同我哋傾偈，喺同我哋有啲咩交流，都好似喺隔離左右咁樣嘅。 咁樣上次阿齊阿哥咪就咁樣封煙過嚟咯。 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嚟緊我哋都。要因為咧封煙咧，我哋睇唔到你嘅樣咧，變咗咧我哋可能有時會答音啊，即係我哋講你啊，你又繼續講咁樣，又或者咧我哋咧唔識收，唔識得交個波俾你，因為睇唔到樣，唔知幾時開始想講啊嘛，咁啊，所以依樣嘢咧，好似你芒向編輯部咁樣做法咧，其實嘅難度好高嘅，因為一定要咧經過好長時間嘅大家嘅嗰、那個。配合啊，先至可以即係做得比較好啲。如果唔係咧，大家一開始四個人同時講嘢，跟住收口四個人一齊收口，因為你又想人哋講嘛，咁變咗咧就會好多時候咧係好嚴重搭聲啊。咁啊，喂，頭先咧刁拔咧好似未講完喎，對於呢個波嚇，因為咧呢、這個世界盃咧嚇，即係點講嗰個叫做咧殺聲震天咧，係同32支決賽周隊伍冇關。 做得最大声嗰个， 做得最大声嗰个咧系中国队喎吓， 唔系中国队，系中国啲传媒， 系传媒啊，唔系中国队都好大声，因为咧啲人讲支持中国，中国加油嗰啲叫啲球，嗰啲叫球迷咧，咁你加油点样加法咧？喂， 我仲见到咧个比赛场里面咧，啲人都系举住支中国旗喺度揈噶， 系 做乜嘢咧？ 啊，咁唔止嘅，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旗嘅。咁唔止中國旗嘅，有啲冇打上一般決賽周都有嘅，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嘅。 哦，咁啊，呢個都唔緊要嘅，即係咧代表你，只係代表你球迷有錢啫，係咪？因為俄羅斯住宿唔平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講起呢個叫中國隊咧，今日中國傳媒有嘢講喎。 哎，威咯！佢哋話咧，呢、這個中超改變世界盃，今晚是屬於中超的，仲有呢個叫做仲有一個叫做咩咧？中超創造世界盃歷史最大贏家是廣州恒大。 哇！ 哦，咁啊，佢又真喎，創造歷史有冇唔知道，最大贏家真係恒大喎，因為佢哋其中一個球員入咗一球嘛。 啊，南韓嗰個金英權啊。 係啊。 啊，對德國入咗一球。 咁佢恒大嘅表現得唔得咧？你知唔知咧？有冇佢有冇講交代到？ 佢呢度就冇，佢有當然有講啦。呢個恒大鐵衞啊，呢、這個叫做 哦鐵衞啊，即係後衞嚟 嘅。後衞嚟嘅， 咁佢後衞入波咪好叻咯。 後上殺手嘛，呢啲叫做。 唔係，因為嗰球就好得意嘅，係個角球嚟嘅。 哦，即係成班人衝曬頂。 佢又唔係頂嗱，嗰球咧係好有趣嘅，所以咧 冇睇波嘛。 所以咧 睇數據 睇波，所以咧呢個賭波唔睇波就爭咗呢樣嘢啦。 係 嗰球係點樣嘅咧？开个角球，跟住困咗喺后边，然之后咧佢就喺近门射入咗，然之后咧球正系吹鸡嘅旁边举一支旗， 举支旗系啦，话佢越位， 越位， 我睇佢同我睇， 啊就越位，咁但系咧跟住咧球正就俾人 call 咗去睇片，原来发觉咧嗰球波唔系南韩球员交嘅，系个德国球员咧喺混乱之中将个波笃咗去俾佢嘅。 哦，咁呢个执笋嘢喎， 佢啱啱执到只死鸡。 哦，原来系 近离门几码射入咗。 原来恒大真系大赢家喎，因为佢。旗下球員執死雞喎！ 啊，呢只死雞嚟，真係係德國球員唔覺意，即係大家係沙塵滾咗，唔覺意將個波篤咗去俾佢嘅。 即係啲 球證都睇唔清楚啊，直情係。 哦。 球證旁邊都睇唔清楚嘅，以為 德國軍自己都唔知可能篤咗俾佢。 應該唔知嘅、 啊。應該大家都唔知邊個篤出 嚟。因為喺兵荒馬亂之下咧，去到邊度唔知噶嘛。好多時候烏龍就係咁樣產生嘅。 好大把啦。 啊，好多時候啲烏龍波咧。 烏龍波特多。 今年係啊。因為咧，你有時千軍萬馬，哇！你都唔知嗰腳嗰腳應唔應該出，但係唔出又驚個波入龍門喎。咁你咧最靚就係烏龍波，因為嗰腳咧踢埋去咧龍門捉都捉唔到噶嘛。 一係笠死。 係啊，通常搞掂啲龍門咧，一定冇得救嗰啲烏龍波。 不過我之前講過啦，有一個咧就因為烏龍波結咗死咗噶嘛。 哦，嗰個叫做哥倫比亞。哥倫比亞嗰個啊嘛。 啊，當年。 嗰好陰功啊！ 咁就講翻呢單咧就好笑啦，佢哋大陸嘅媒體就講到話咧，就話即係中超係改變咗世界盃嘅，因為咧中超咧第一個外援咧能夠射波， 哦， 咁所以咧今晚係屬於中超嘅，所以好威猛啦。 哦，真係噶，其實咧佢哋真係冇講錯噶，中超真係改變咗世界，因為咧全世界只有中超咧係咁水魚俾咁多錢請一班球員喺嗰度踢嘅，即係咧係叫做咧嚴重咧就刺激嗰個足球市道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因為本身唔值咁多錢噶嘛。 我真以為你係想話咩貪污啊、黑哨啊、打假波添。 哦，呢樣嘢梗嘅啦，呢啲其實咧係套餐嚟嘅，裏面已經有嘅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咧，好似你食嘢咧，好似食日本菜，蒸蛋一定有嘛，面豉湯一定有嘛。咁你貪污啊、黑哨，咪好似蒸蛋同面豉湯咁咯，係一定有嘅嘛，唔使講噶呢啲嘢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所以呢個叫做咩鐵胃係嘛，恒大鐵胃 啊， 叫做執死雞， 執死雞。咁佢仲有喎。巴西另外嗰個保連奴入咗波又係喎，因為保連奴咧喺翻巴喺踢呢個巴塞隆拿之前咧係踢恒大嘅喎。 哦，依、這個真係巴塞隆拿有眼光喎，因為咧你明唔明啊？通常咧嗰啲叫做咧臭鵪出臭草，你明唔明？中國人啊，好彩佢係西班牙人，佢竟然喺臭鵪裏面揀翻一個波去踢巴塞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通常咧人哋唔敢會喺嗰度揾，因為咧驚有肉。味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踢個中超，你揾佢嚟， 哇！踢個恒大啊！ 哇！踢個恒大， 刮目相看。 你嚟帶佢嚟睇巴塞，巴塞 B 隊係嘛？熱組係嘛？唉，真係，所以咧有眼光。 但係佢翻到巴塞踢都好好、啊、喎。 唔使話有眼光咯，係嘛？垃圾堆你揾到件寶翻嚟，係咪？ 浪子回頭得唔得？你當 唔係浪子回頭。 我覺得保連奴唔係老嘅，保連奴後生嘅。 佢喺堆垃圾裏面啊！哇，原來一個銅後手嚟嘅，我仲諗住攞去做馬桶添，係嘛？原來好嘢嚟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 2007咁啊嘛，喺嗰個攞度咧都揾翻份揾翻2007出嚟啊嘛。 系揾翻个后备出嚟系嘛？嗱咁啊，喂，世界杯讲完啦，今日咧系咪呢两日咧？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啊，就出招喎。 梗系佢就嚟一周年啊嘛，上任特首。 上任特首一周年咩？ 就嚟七一啊嘛。 哦，系、哦，旧年七一上台、哦，咁而家就嚟系、哦，系、哦、后日就七一啦，原来。咁啊，佢做翻啲咩啊？原来咧，人哋话有个数据就系、是、林郑月娥上台呢一年咧。香港的樓市升了10%， 即一成， 一成。 即原本你想住一年前你想買層樓是500萬的，哎呀，呢一年儲下錢先，點知升多50蚊。 嗱，你咁講咧好消極。我哋做節目一定要正面，係嘛？客觀。你而家調翻轉頭嚟咁啊嘛，係一年前林鄭上台嘅時候諗住放層樓500萬，哎，而家放多50萬喎，係咪啊？你咁講嘛，大家高興啲啊嘛，係咪？ 放咗唔使住啊？ 唔係啊！你唔應該用下係用買家角度嘛？你有業主嘛？香港係咪？香港幾百萬業主，你係咪應該用業主角度嚟講？哎呀，恭喜曬啊！好似田生嘅廣告咧，恭喜二手款嘅業主啊！ 定係應該用地產商嘅角度嚟睇咯？ 都一樣。 啊，同埋你升層樓升咗一成咧，咁到時你下年嘅租金咧，加俾個租客亦都係加到一成。 啊，未必得， 未必得喎、 啊。 租未必可以加到一成，但係咧有時。 半成都好啊， 算啦，唔使加啦，嗰層樓都賺咗，都升咗咯。銀行 call 你啊嘛，到時阿乜生，喂許劉生，許生嚇、啊，喂，你層樓升咗啊，而家嚇值幾千萬啊，升咗好多喎、啊，喂，按啲錢嚟使下，俾啲平息你啊，咁啊又漏你借錢啊嘛，係咪？唉，攞嚟買德國都好嘛，係嘛？ 呢啲嘅時候 買唔買？ 買啲車位啊嘛。 是啊是啊，或者嗱，喺你層層千萬嘅樓，喂，按3嚿水出嚟買車位啊，係 咯， 係嘛，平啲計俾你啊，咁樣，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林鄭上台咧，其實可以話係皆大歡喜嘅，即係當然有樓嗰啲啦。咁冇嘅點算咧？咁咪鬧佢咯。咁所以咧，林鄭為咗防止俾人哋詛咒，啊，你嘅冚家產兩個仔都已經死鳩曬㗎啦，咪搞啲樓貴曬咁樣，啊，咁俾人詛咒啊嘛，咁佢唔想啊。咁唔想點咧？出招啦！嗱，許劉生，你讀一下啲招數， 好， 有啲咩招數咧？ 你整呢個鄭綠招，嗱，第一招，第一式係啦，資助出售房屋定價改為就52折，就平平地啦。 係， 咁下一招就係碼頭為重建項目改為首置盤。 哦，即係嗰啲叫私樓係嘛？就將佢變成首置盤。 係啦，重建、哦、即係應該嗰啲同市建局， 即係屬於冧樓嗰度啊，碼頭圍道啊， 嗰類咧， 冧樓嗰座啊。 好啦，再改多9幅地皮啊。 以用作呢個發展公營， 好似話啟德都係、哦， 啟德好似其中攞咗一幅係， 咁咪推兩個市咯。你諗下喂，人哋兩萬幾銀嘅新鴻基買咗，你又話變咗公屋嚇，咁、啊、人哋新鴻基會唔會出聲啊？會出聲啊！啊，唔係你繼續講， 好， 到時 跟住就 到時再諗辦法。 喂，呢、這個比較上係弱咗少少啊！呢一招叫成立小組或者協助推行過渡性房屋計劃。 四座教小組討論係嘛？ 係咯， 冇用， 使唔使唱埋今天我？ 要啊，繼續。好，仲有啲咩？ 徵收一手樓的空置税為應課差享組織的 200%， 是的，這個吹了很久的，這件事 200% 是多少，即交多倍差享而已嘛、嗯、是吧，喂你政府啊明年都免差享的啦，現在就等於獲利回吐而已嘛，是吧、嗯哎、這招出來把撚咩， 好了， 難怪人家看你不起真 第六招就是這個預售樓花推售比例不可以少過 20%、 哦，唔可以少到 20% 啊！即系鼓励你发展商囤积八成啊，系嘛？即系你啲招数， 廿一 唔怪之得，唔怪之得俾人哋话佢唔捻掂。喂，你每一招都好似系帮紧发展商咁样嘅， 系教埋佢点做啊？ 系咯，咪20%咪得咯。我每次推二十，我每次推出嚟咪克扣79%咪得咯。 咪即系最低工资咁咯，你出到最低工资嘅，我咪就系俾最低工资你咪得咯。 嗰、那个咪最高工资咯，系嘛？34.5%咪俾个34.5%俾你咯。 系咯， 啊，所以咧。好多人都睇唔起呢次呢個叫樓市嘅辣椒啦，其實就冇乜辣椒嘅，因為咧你話如果將嗰啲居屋咧以前賣75折或者7折啦，而家變成52折啦，係嘛？咁52折咧，即係當然咧都叫做平咗，好過冇啦。但係咧，其實香港人買你啲居屋其實為咩啫？係想升啫嘛，係想樓市升啫嘛。你52折係等於買咩啊？即係買牛熊證。你本来买啲10,000:1嘅，而家买20,000:1，赢蚀一半啫嘛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 我明， 即系恒指升500点，你本身如果买10,000:1咧，你系升50格嘅，而家咧你买啲20,000:1嘅，就失得25格，买呢啲咪一样咯。以前你买层楼75折啊嘛，即系嗰层楼如果10,000嚟计，你系75折买翻嚟，将来卖出都系75折啊嘛。咁即係你嘅升幅咧係少咗， 但你公平㗎、嗯，你買居屋你都係你真係平咗㗎嘛？ 係啊，唔係意思你而家平咗，將來你嘅升幅咪一樣少咗嘛？因為咧你佢5折賣俾你嘛，第日你都5折賣出街，即係你咧係只係將個賺升幅嘅5折，以前係賺升幅嘅7折。 起碼你入到場， 啊冇錯， 注碼低咗，你入場 你起碼入到場喎， 冇錯， 場都冇得俾你入噃。 冇錯，意思咧其實佢一樣係照顧一啲咧想投資物業而上唔到車嘅人。其實而家主要係咁啫嘛。如果你政府好似我講咗好多年噶啦，你推出一啲單位係淨係你政府做莊嘅，冇得升嘅，寫到明。你买几买入几多钱就买几多钱，用市价1折卖俾你。喂，起楼成本系咁上下嘅啫，钢筋水泥嘅啫，一个单位系几十万嘅啫，100万以内嘅，咪或者15折咯，2折咯，系嘛？800万单位86万卖俾你，2折，嗰、那个差唔多系起楼成本。但系你将来要卖都系卖翻俾政府嘅啫。如果你推出啲单位冇人买，唔受欢迎，因为啲人目的唔系想要住啊嘛。啲人係想要透過呢個物業升值，係幫自己個資產增值，又或者咧令到啲錢唔好再縮水嘛。因為而家呢係銀紙貶值年代嘛。 唔係佢哋嘅心態，既想有得住，亦都想去自己 升值， 抌落去嗰個資本又升值。 冇錯啦。 如果個升值個速度咧，要係 快過 自己儲錢。 冇錯。 因為而家個問題就係嗰啲係焗住要投資啊。如果唔係佢驚跑輸，佢淨係。冇得玩啲遊戲咧，就要跑輸啲錢擺喺度，佢會唔見錢啊！ 哦，當然啦，因為銀紙咧購買力係不斷咁樣萎縮噶嘛，係咪？咁當然銀紙貶值咧，你揸住現金梗係蝕底噶，你咪變曬將佢變成一個叫資產，因為資產升得會快過你銀紙嘛，咁變咗咧係減慢你銀紙貶值速度，或者你可以扯平，即係咧可以追翻你嗰個貶值速度。咁買居屋咧，以前75折同而家52折。就是等於你的升幅減少了，即是你供均細了、將來你要賣出去樓市升了，不過你那裡打回折頭，你一樣賺少點，不過都好，起碼叫你一賺， 你起碼有入場， 即起碼都叫有份升，即是升有你份，是吧？剛才我舉例的那個牛熊證就是一樣，等於你由10,000:1的就換了20,000:1的，當然是慢一點的，市升1,000點你就升50格而已，人家升100格你就升50格，即是類似這樣。所以呢、林鄭其實上台呢，因為個樓市 其實不是純粹因為供應問題的，因為呢我都跟大家說全世界的樓都升，那美國地方夠大啦，這個加拿大地方大啦，澳洲地方大啦，人口少啦，但他的樓都一樣升的，為什麼？因為就是這個量化寬鬆問題嘛，是全世界的一線城市都升的，不是只是香港的，加拿大、溫哥華升、多倫多升，那些地幾多啊？係咪人口幾少啊？ 咪最旺區或者最核心地點嘅升咯， 即係 就算你馬來西亞嗰啲都係㗎，你吉隆坡嗰啲都係， 淨係雙子塔附近啦，係旺嚟旺去旺嗰度啫嘛。咁你澳洲都係㗎，喂，澳洲啲樓都係升到好貴㗎嘛。問題就係澳洲好大嘅，咁大嘅地方同中國差唔多 size， 都係得幾千萬人口，中國多佢幾廿倍。咁點解佢啲樓一樣咁升？原因就係因為銀紙貶值，因為錢太多。無限的資金去追逐有限的這個叫做資產，所以香港呢其實情況一樣，其實你政府呢不論找多少，除非你好像以前那麼瘋董建華那樣啦，不斷推出來18,500,000,950,000,500,000，年年都有這樣的單位，那當然倒閉供過於求，問題政府也都不敢，因為你知道了香港的財富效應 很大程度是靠樓市下來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呢林鄭這六招坦白說是可以話，如果真係有效嘅咧，冇乜邊幾招有效的。 同埋頭先佢講嗰度咧，佢話有攞九幅地皮出嚟再改造公屋啦。喂，原來嗰度夾埋咧得一萬個單位到啫。 即係每個千零個、千零個、千零個，咩每幅地有千零個單位啦。 係啊，好少。 咁全部都係啲即係細地皮嚟嘅啫喎。 係啊， 因為咧，而家其實政府而家冇乜大型地皮。 嚟 㗎？唔係，佢都有幾棟嘅，因為咧， 或者一條村嗰啲咯。 因為如果你兩棟都可能冇一千個單位咁多嘅，如果你平均咧一萬個單位嗰度九個地皮咧，每個地皮平均有千零個單位嘅啦，千零個單位其實幾座嘅啦，即係其實四五座單位先有千零個單位嘅，因為咧除非你好細咧一梯八火咁咪三十層高又有二百幾個咯，咁但係如果一梯八火三十層高都係二百幾個單位啫嘛，咁你一千零個要四座嘅啦，而且好大座嘅，咁啊但係咧而家你睇翻香港嘅樓咧。其實有機會出現一個危機，咁啊嗱，咁我哋咧呢節咧要買賣關子，下一節翻嚟講香港樓市咧，即將面臨崩潰嘅危機。 嘅信號 係啦，有信號，下一節翻嚟再傾。